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英，生意好啲，准时见啦。好，今日应该个日期系咩？如果我 up 嘅话，应该系 星期四啊， 星期四嘅7月21日星期四。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今日咧好明显啦，我哋系录影嘅。点解要录影呢？因为咧我又要出 trip 啦， 要飞啊嘛，又要 飞啦。咁咧即系呢个如果有翻上年纪嘅话咧，就会记得啊嗰、那个广告啊， 英雄咧、哎、又要飞啦， 哇几正喎英雄嘅。我哋嗰年代啊，而家阿婆啦， 而家都借50歲啫， 人都会老噶啦，系咪先？所以唔系老，但老咧，我觉得你就有好处嘅，就多啲经验啦。睇下你识唔识掌握咗啲经验咧，点去用应用嗰度嘅啫，系咪？ 喂，咁样问啦，又系生意好啲啦，即刻甩翻落去问啦。喂，老人家做生意定后生仔做生意，嗰个成功率高啲咧？ 我觉得就因人而異呢句説話廢嘅，即係因為你我好難俾個答案你噶。你有啲人咧活到50歲咁樣，可能都唔知道自己之前做錯咗啲乜嘢，做啱咗啲乜嘢。其實生意即係咁咪叫成功咧？就話嗱，我當然我好難定義成功啦。但係咧就話一定會有一個咧就係、如果你以前做錯咗嘅嘢，或者啱嘢，你有個 sense 去知道，咦，原來呢個元素就係我錯。呢、這個元素就我啱嘅，咁經過經驗累積嘅話，慢慢會修正咯。越修正越好嘅話咧，咁就變咗咧，令到你自己咧，唔會再有錯，唔錯咁多，冇咁犯多錯。相對嚟講準確率高嘅話，咁客户咪中意你咯。客户中意你嘅話，咁啊可以嚇、啊、長驅直進，去到你即係所謂嘅成功嗰度咯。咁所以我覺得遲同早，但係即係我又嗰句啦，越早越好。 嗯，早啲累積經驗係嘛？ 不過講咩都我所講啦，我都run 一翻啦，就係話我會建議咧最好打翻幾年工先，有翻幾年工作經驗因為咧其實就係嗰句啦，團隊合作啊，同埋人與人之間咧，如果你太早自己去做嘅話咧，你未摸熟到呢幾年係做咩咧？呢幾年咧最好就係你試下逆地而處，作為一個打工仔角色，你點去面對老細？而你又覺得老細有啲乜嘢而家對？同時唔好，最好轉多幾份工添，唔好打死一個人。盡量大公司都要打，即係大細公司都要打。如果可以嘅話，因為咧大公司咧，你學到個架構，學到佢嗰、那個，我都試過喺大公司學咗啲架構，喺細公司度學到靈巧同埋個責任。因為多數乜都會執曬俾你做嘅，咁你啊只要你肯，同埋你要舉手啦，舉多啲手同個老細講，我做。等我做，我做，我做。嗱，好多人咧，咪嘅，我哋细个咧，调翻转唔举手噶嘛。 梗系啦，惊做多做错，咪做多做错咯。 我讲意思系话，我哋翻学嗰阵时啊，咁啊，老师望住你，咁通常你系同佢尽量唔好有眼神接触噶嘛，系咪先？咁啊，但系唔系噶啦，但系咧就即系如果你做嘢嘅话咧，我觉得咧，因为出嚟做嘢冇得你冇 take two 噶啦。老细咧系最中意咧积极嘅员工。我谂呢个全世界都系啦，唔系老细嘅，任何人都中意噶啦。咁就系话咯，如果老细想有啲嘢做嘅话，而好多人都系缩紧嘅话咧，你第一个举手嘅话咧，下次会记得你噶啦。咁嗱，又嗰句啦，如果个老细你成日都话，咁我冇蚀底咯，唔好咁谂，因为我自己真系试过好多次咧，蚀底咗之后咧，跟住得到嘅嘢咧系远大于你计算好准确嗰啲嘢，你计到准。計到好精準嘅話，最後尾你可能失去更多。 又係咩？啲老人家阿公成日，我公教我就係咩咧？隨份有精啊，賺蝕頭賺尾，成日佢成日咁講呢幾句，賺佢掛喺嘴邊呢句成日講。 嗱呢啲咧，如果嗱你有啲阿公阿婆講嘅話，屌你都未做過嘢，即係或者你都未好多即 係生意啊， 生意嘅經驗啊，你就係打阿工啫嘛。 唔係啊，我阿公做生意嘅啫， 唔係即係作為我嚟講啦嚇嗱，即係當一個唔夠啊，又咁。我自己本身嚟講就係打工又打過，做生意又做過，咁而家亦都會係由一個行業轉去另一個行業，又或者好似今日我哋個題目咁樣，由產品或者 tailor make 即係獨生訂造定係產品 OK， 呢、嗯、兩個嚟講，其實都咪又係一樣，即係其實涉獵係兩嗱，就算你做生意好點都好啦，其實都會有唔同嘅領域嘅，包括你做生意或者打工，或者你係做生意嘅話，究竟你嘅產品定係 tailor make， 即係量身度身訂做嘅。 嗯， 咁啊，首先咧嗱，首即係入正題啦，不如就啊未入正題之前咧，咁啊同大家講下啦，今日書展啊，嗱，今琴日開始咗噶啦，即係如果錄音嘅話， 20號 開始噶啦。咁即係星期三開始啦，咁大家可能琴日已經喺書展度見到我啦，咁我琴日就會喺現場咧就幫阿卡文手嘅，同埋西良佢哋嘅就傾下，咁啊同啲人交流一下啦，咁啊因為我而家仲未去㗎，所以我唔知道有 咩環境啊， 我哋而家時空交錯得好緊要啊，咁啊記住。会展在哪里啊？ 会展在哪里？湾仔咯， 不是 一拖铜锣湾，以为 4A26 啊，我冇记错， 冇错，啱啊，正确。 咁其實你上我哋爭啲講迷迷網站， 我係呢個榴蓮出嚟添要。 如果你睇翻我哋城寨網站，見到我哋嗰個 address， 同埋見到我哋喺現場 set 嗰陣時個樣噶啦，咁啊，即係其實都辛苦大家啦，咁就多謝翻啲義工啦，包括我自己在內。好，咁啊講下今日個題目啦，好冇？咁啊即刻曬入去啦。咁啊今日咧，其實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而家我真係啱啱鹹淡水交界啦。我自己講翻，其實呢個 show 幾得意嘅，係一個真人 show， 好似上一集咁啊。其實有個我記得冇記錯，唔知澳洲定加拿大讀者，成篇英文質過嚟咧，咁我都睇咗噶啦。咁就話好得意啦。佢話冇估計到我會做一啲桌遊嘅講啲咁嘢啦。咁佢話佢啲觀點都唔認同，但係有啲觀點都認同嘅。咁我講當然啦，每個人都會有認同認唔認同啦。咁好似上一集嘅嘉賓 阿 Gordon 啊， 阿 Gordon 做桌遊。阿令士哥，你觉得佢是一个产品定系嗱？首先问咗你问题先。 佢好像两样兼备，我谂有咁睇喎，有。 咁唔系啦，佢绝对系产品。 产品行先， 说个绝对系产品，冇直情系冇服务唔好计，咪 tailor make 唔好计 ，tailor make 唔系服务啊，唔 tailor make 都有系一件产品，实物产品或者都有服务。 嗯。 啊，服務咩咧？ 要幾多尾啊 ？design 啊，突骨啊，咁樣都係一種服務啊。首先定義咗先，我哋所有嘢都要做。 其實即係你話呢個 tailor make 嘅嘢，我印象就諗起裁縫，即係同阿佐丹奴分別。同埋佐丹奴，你好簡單入去細碼街細碼實，即係每一件貼曬身，但係唔會太離譜嘅。 你呢個譬如就係太好啦。嗱 ，tailor 嘅意思就係我哋你 裁縫啊嘛， 裁縫嚟嘅， 唔係咯，把鉸剪要度身訂做嘅。 咁所以冇錯啦。咁點解咧？我個吹雞上用個鉸剪咧？咁其實鉸剪嘅意思咧，即係話我每一件事咧都要係真係 裁剪嘅要。 我又想問你啦，呢件嘢有冇機會做完之後賣俾第二個啊？ 嗯，你即系你话裁缝咪三样嘢嘛？西装， 西装有可能，咁呢个世界 可能身形差唔多嘅， 品味都系一样嘅，有。不过咧就讲紧嗰样嘢咧，就唔会大量生产解嘅啫。 嗯 ，OK， 咁嚟话我唔会帮你 tailor make 一件西装做一百件噶，你衣柜摆一百 件，咁就唔叫 tailor make 啦，系嘛？个个都有啊嘛。 所以嗱，系唔会有啲行业啊？你要记住，逢一件產品或者一個生意都好啦，佢嗰個可延可即係我叫 sustainable 咧，嗰個叫 可延續性啊， 可延續性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因應住好多元素咁啊。於你頭先講嗰啲兩頭唔到岸嘅，我越嚟越發覺啦，呢排咧我發覺咧有啲生意咧，或者事業都好啦，職業都好嘅，越嚟越兩極化，一係就上高。一系就下低， 冇中间嘅， 中间好难做。 喂，点解冇个中？成咁啊，听你节目咁多集，啲节目都成日讲啦。一系做金字塔最顶，一系最底嗰啲。但系最底嗰啲就要比价钱斗战啦，即系去要血，即系叫做咩？要割喉战咁样。 但系咧，话俾你知， 点解中间个行咁难做到咧？中 间比价钱同斗战咧，嗱，因为好简单啫嘛。嗰樣嘢假設咁計啊，嗱而家 PS4 啊都仲係方興未艾啊，係咪先？好多人都仲玩緊啦。如果我出印咗一部出嚟，定一個牌子嘅功能又冇咁多，但係咧嗱，佢咁喎嗱，咁啊睇個 essential 5 essential， 即係嗰五個角度。嗱，佢價錢咧比 PS4 係平，假設$200港紙。 嗯。 遊戲咧八成。 嗱啲廠有曬啦， 有齊曬噶啦，功能八成嘅啫。但係咧佢咧就啊效能好好嘅。但好咧又唔係好好多喎，好20%。咁我想問啦，即係如果一個咁嘅初生之族咧，有冇人去幫襯佢？ 你好似講緊大陸出部類似咁嘅嘢喎， 即係 出咗嗰度嗰部嘢， 即係咪就係咯？即係我想講嘅就係 都行唔到肺喎，真 係。冇錯啦，咁其實咧 咪就係多唔到費。 你又新之餘，好似啱啱你講嗰部遊戲機，我唔知道你咩廠出嘅，揾擺屋企你長期可以著，譬如你煲 GT 嗰啲，你會爆炸先部機。 仲有、 你 Sony 我信得過你喎，你大廠係嘛？ 冇錯，即係有咗 check record， 我冇爆炸過啊嘛。 你有 good view 啊嘛，你嗰部嘢新出嘅，係咪先？ 頂多係俾個老豆入嚟咧， 揼、爆佢啊！日本仔話打機啊死仔，揼爆佢。喂，再可能佢分鐘揼部機去賣，用個鐵殼做咯， 係 唔驚俾人揼爆咯？ 咁但係呢個發現，即係呢個發生。那個機會很低的嘛，那個老豆癲的，不像那個那樣 我怕老豆揼我 就是OK，即你要想想那件事在個世界上我剛才說過，我們為什麼聽到你這裡就講過三字，即是金字塔。 哎呀，你這樣又想到一件事，想起現在的 model 那些呢， 是 因為就個樣很有個性，雖然不漂亮但是很受歡迎的， 沒錯。 譬如以前你說即是說久一點，不是醜的，你說舒淇那些樣子， 是沒錯， 就是很特別，有氣 質，很特別。市場上冇嘛， 冇噶嗰啲。 你諗下啦，嗱，獨孤一味佢仲要拍埋啲老毛寫真添，掂咗 咯。係有個性行出嚟啊嘛。 你走一啲人，你唔走個腦嘛。我成日都講噶啦，其實我好似上次都講啦，翻大陸最緊要早，係鬼唔知咩？ 我都未出世。 即係踢波，即係我以前咧，我話俾你知啦，我哋以前咧玩溜冰咧，有個教練咧，嗱唔怕同你講，香港隊嗰個教練咧廢嘅，算啦，唔緊要，佢唔睇呢個節目嘅。點廢嘅咧？嗱香嗱，我講少少呢個香港體壇咧嗰啲黑暗。 又識講體壇咁犀利？ 我少少啦。咁其實我以前都係運動員嚟噶嘛， 係香港隊代表隊啊， 係香港隊嘅。但係咧，即係我咁同你講啦。我參加過一次 奧運啊嘛， 唔係去過澳門一次比賽，一次去咗杭州打亞洲賽。咁我係咁同你講啦，香港啊好其實好多所有體育總會好多都係咧，即、就、係、是、思維早餐嘅。 哎呀，知啦，就老闆。 即係呢個好似係冇錯啊， 所以佢先要選啫嘛，冇老闆，明白先？ 好簡單嘅，點解我咁講咧？即係咁夠膽咁講咧？因為咧，其實好似以我哋嗰個其他種體育總會又唔講啦，大家見到有幾爛嘅啦。例如話好似嗰啲講過其他啲啊，例如話足球啲咁樣， 唔使講啊， 爛到出汁嘅啦。成年年都係嗰個女人男人嚟㗎，我唔知啊，我有周講，我唔知個男定女。我有一次響南華會見到佢喺食嘢嗰陣時候。OK，anyway，例如話保齡球總會咁樣。喂，其實保齡球呢啲一係入一係唔入嘅啫。計分噶嘛，好好客觀嘅標準，但都可以搞到咧，好政治化。好啦，講翻我哋嗰個總會啊，咩叫思維素餐咧？最好笑咧，近呢20年咧，呢30年咧嘅所有嘅香港代表隊唔係佢搞出嚟嘅，但係年年咧就攞鬥人工啦。早年揾落一筆錢咧，就已經買埋蔡西湖添。而家幾千萬身，即係起碼幾千萬嘅，即係仲要係次次去真比賽咧，就做咩咧？永遠都係坐喺度啊，行企企食飯幾味。 喂，教練不一定要督住手捉住你打噶嘛，係嘛？ 咁即係平時咁樣練習嗰陣時候有冇俾佢 advice 啊？冇佢哋都唔識嗱，咁點解我引到這裡呢度咧？我哋頭先咪講話鬼唔知阿媽女人嘅嘢咩？呢、這個教練就勁啦，永遠咧叫我哋溜冰嗰時候。高啲跳啲，唔系高啲跳高啲，跳远啲，跳快啲，转快啲。咁我哋 O K 喎，佢讲波喎，黄兴国啲 friend 系 咯，系咯，跑得慢唔够快， 跑得慢唔够快，冇速度。咁我问佢 how？ 唉，得噶啦， 练多啲啦， 练多啲啦， 唔系呢个真啱噶，唔系万能 key 嚟噶嘛。 喂，死啦！我哋点会讲到呢度咧？我理由咗呢度啦。 唔系你话中间嗰阵，即系点解唔得出唔得出啊嘛？系咪先？ 嗱，中间嗰阵咧，其实咧好简单 嘅。难做， 中间嗰阵系难做嘅，所以咧你要拣嘅话咧，尽量避开咗中间阵啦。同埋我记得啦，我哋话一定要系要走在时尚嘅尖端啊嘛。 头先我就话啲 model 明星话有性格嗰啲，即系就极之靓两只嘅啫，中间只。喂，同埋如果你睇而家香港咪好多。模仿嗰啲韓星跳舞團嘅， 哇！ 你記到啲名咩？ 你唔好講添啊！最近話韓國嗰個小姐選舉，哇！嗰30個完全一樣樣嘅， 係噶。 我有一次咧轉機，我響首爾轉機。嗱，我過兩日過首爾，我影啲相俾大家睇。 喂，你影多啲睇下係咪一樣樣先？ 係。我嗰次咧響首爾度見到啲人咧完全冇樣嘅。 你男定女先？ 女梗係女啦。 女男。 其實男都差唔多嘅，男咧通常都紅唇白齒啊啲咁樣咧。其實冇咗嗰個，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韓國嘅韓風點解？ 呢個咪 character 佢哋嘅 character 咯。 係啦， 係咪咧？ 咁所以咧嗱，無論產品或者係tailor make， 即係度身訂造都好啦，我覺得咧都係要一定有過程。咁啊，講翻個定義先啦。咁啊，頭先講咗度身訂造啦、裁縫咁，即係呢個 比喻啦，呢個 比喻啦。其實上次阿 Gordon 嗰個咧，一定係產品。點解咧？佢做完嗰個企之後咧，你聽唔聽佢賣幾多少？二三十萬最高的那個，他死佬咧一個一蚊都發啦，一個一蚊唔發，一個十蚊。 同埋佢講啲企有啲賣成個幾百萬噶嘛， 係啊， 即係唔係賣一年喎，枕住咁賣喎。 係啦，嗱，不過又咁，你又唔好羨慕人哋，即係嗰個咁嘅，即係咁嘅嘅啦，即係大富翁咁樣講， 玩幾多套，唔知幾多年玩咗， 賣幾多套你話啦，佢就係做，淨係賺 license 都夠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咧，即係又係嗰句啦，你一定有特性啦，同埋。咁我講翻嗰啲啦，咁嗱，頭先阿哥團嗰個咧，嗰類咧就產品咧，就一定係產品嚟噶啦。咁當然啦，頭先你誤導，即係我哋咪前咧就有少少 討論 啦，你自己 confuse 咗嘅， 啊、 就話啊中間我涉及到製作過程，其實梗係要啦，無論係 tailor make 或者係產品都好 ，product 都好，其實都係涉及到呢、這個 設計嗰個過程個 過程噶嘛，你唔可能無端端嘣一聲爆件嘢出嚟噶嘛，唔、合理噶嘛，咁好啦。咁啊，讲翻咁另外咁产咁产品讲咗啦，阿 Tim 讲咗啦，咁产品又讲咗啦，好啦，咁我试下讲下两件嗰个优劣啦。嗱，咁我自己咧就做咗都大半生系做做呢、這个tailor make 嘅，咁 tailor make 有乜好处咧？ 有乜好处？ 有冇好处啊？你 讲，我讲坏处先啦。 好啊， 喂，难揾客喎。你嗰件嘢做完之后，嗰下可以唔要 tailor make 你个时间之后， 两样都系难揾客噶， 系咪？ 两样系共同噶。反而調翻轉，我話俾你知啊！做 tailor make 係相對易揾客。 嗯， 點解咧？因為咧，你產品係做咗出嚟先，例如話做個做支筆出嚟。 係啊， 我估嘅咋，好唔好賣咧？攞出嚟試下啦。結果哇，擺喺淘寶度，或者擺喺嗰啲Yahoo 嗰啲嘛，係咪啊 ？Amazon 又好 ，eBay 好，冇人買，冇人問津。又或者突然間一炮而紅，多到你自己都接唔曬，好似比家超咁，係嘛？一陣先講下呢個 business model， 我都幾想講下佢。好啦，如果咁嘅話，我又想問下你啦，即係梗係做呢個 tailor make 相對係簡單揾客啦，因為咧、你可以隨時變陣，隨時跳車。 我做完之後，嗰個產品就完咗，做下一樣嘢。 冇錯， 但係問題個生產個工具會唔會又係唔啱用咧？ 嗱咁樣 要好多樣先得咧。 兩樣嘢嚟嘅，我一陣間再講一講。我以一生產一個嚟話，你見到一個張凳咁計啊。OK， 我有朋友咧係專做 tailor make 家私嘅。佢係做啲超高級 tailor make 肯定好貴啦，家私 tailor make。 佢做過一支宣紙，一個宣紙用筍嘅。深尾年唔知道，我記得冇記錯就彭定康個年代咧，俾一個獎俾佢。咁嗰套宣紙家私嗰個賣幾多錢？ 50万。 講多十次啊！ 5000万。 唔係十次， 咁啊即係500万啦。 500万好犀利啦，係嘛？梗係犀利啦，套宣紙家私咁。但唔好講佢呢條友而家做建制派，去啲咩同鄉會度。 唔好益佢啦，唔好開佢名。 唔好開佢名。 唔好益佢。 嗰次叫我去嗰啲酒會嗰度。 點解唔去嗰啲放蛇啊嘛？應該要去我哋要。 但係你好難頂啊！嗰啲人嗰啲樣，即係啲樣全部咧似邊個咧？譚耀宗啊，張志剛啊，即係嗰類咁嘅樣，譚慧珠嗰啲咁咧，即 係 望見你係有目的嘅，只係想揾錢嘅，大家即係掛住額頭係想即係揾你錢，我攞支針筒即刻轉血嘅，你揾唔到知己嘅嗰度，即係揾唔到人嚟傾生意嘅。好，講翻先。咁如果佢咁做呢啲咁嘅家私咧，即係變咗某程度上，佢只可以做一次啫嘛。 係啊， 佢唔可以再攞個即係唔可能彈身，因為佢需要好細工精工去製造。好啦，但係我做咗咁多年啦，其實咧因為咧有個好處，點解咧門檻低？好多時咧都係以 tailor make 嘅生意行先。 反而即係可能話初創業都係 tailor make 行先。 絕對係，絕對係。例如話你要呢個 design， 我咪因應住你嘅需求去設計咯。但係如果我頭先講喺一個毫無經驗嘅即係後生仔嘅話，我諗住做件可以上次我講嗰條 咩沙人唔使洗嘅 嚟，沙人唔使底褲，沙人唔使洗嘅底褲咁，但係即係但係做到梗係啦，但係你冇諗過嗰個生產成本、生產嗰個難度有冇可能做到咧？以你一個啱啱出嚟做嘢嘅人，係唔可能你知咁多嘢嘅。 即係可能你會知道，但係呢個世界可能得一兩個人知咯。即係呢個世界，你實會見到一啲人做啲嘢出嚟，好受歡迎。 嗯， 然之後你話：哎呀， 我諗咗好耐啦。 喂，幾包括幾樣嘢嘅行動，周圍嘅周邊嘅配套，你嘅執行力啦，啊，頭先我講執行力啦，周邊嘅配套啦，資金啦，宣傳啦，際遇啦，好多嘢。你撞著個 right person， 你同佢講呢個咁嘅 concept 出嚟，佢幫到你。 嗯， 但係你同啲友仔好似以前咁樣，我做嗰件嘢咁樣出嚟，嗱，我就俾個同事，有個舊同事見到我嗰件嘢，然之後仲喺度笑我，問我可唔可以要嚟咁樣，即係嗱，睇視頻嘅知道我喺度做緊咩手勢。咁我當然好嬲啦，但係即係化悲憤為力量啦。正正係啦，嗱，其實咧，我攞翻我嗰陣時做嗰個軟件嚟做一個例子。 嗯， 我哋嗰陣時咧就唔想做 TaylorMade 嘅，我係想做產品嘅。 嗯。 咁個產品係點咧？賣咗個軟件之後，即係 Photoshop 咁樣，或者 Adobe Illustrator 咁樣 ，Adobe 嗰啲嘢咁樣。Adobe 嗰啲係咪 TaylorMade 啊？咁唔係咯。 嗯，咪咯，一樣嘅啫嗰套嘢。 佢係賣俾你，然之後等你去 TaylorMade 俾人。嗱，呢招就上，呢招就高啦。 佢賣個工具俾你。 冇錯啦，即係等於咁樣。其實嗰陣時咧，我哋都曾經諗過呢條路。 嗯。 但我話俾你知，呢條路好痛苦。 聽落去好似好大嘅市場喎。 但係好漫長條路。 嗯。 點解咧？ 哇！漫長，你慢慢點開發油，一件嘢到設計到中間揾間廠做咗個 demo 出嚟都成年啦，要分鐘， 梗係要啦。我哋嗰陣時 食工種， 我哋淨係做過我嗱成年就可能喺大公司啦。嗰陣時我間公司仔做嗰個 software 出嚟咧，做嗰個 prototype 出嚟咧，係做咗四年。 哇！四年咁食乜嘢？ 食谷種咯，食谷種。咁好彩都話啦，我哋 而家談生意去即係供養住。 係啦，咁但係呢啲唔係個個人可以咁做嘅。 如果我係即係啱創業，咁冇個談， 冇㗎， 咪咯，崩喎，咁點啊？咪賴嘢咯，四年。 揾老豆老母供養你咯， 冇咧，死埋死得早。 喂，仲有喎，你要真係收都。不過話俾你知啊，最後尾我都係要轉翻做 TaylorMade， 嗯， 先揾錢。咁點解我話 即係點解個轉折點喺邊度咧？就係。 就是因為咧，我講講個難度咧，product 嘅難度咧，就係話嗰陣時又是軟件啊。 嗯， 你因為你要做嗰樣嘢出嚟咧，係俾所有人都要用到。 係， 你要記住，你要照顧嘅係大多數。 哇，其實真係諗啊，好難喎、 啊。你要諗好多嘅方法 piece 到所有人，你唔係 piece 一個人。 喂，冇可能喎呢樣嘢。 你 tailor make 嘅話，唔係大多數啦，有都、啊、即係我叫最大因素啦，唔可能每一個。 都好难啊，都系 系难，梗系难啦。 咪咯，个个识用嗰个 interface 都死啦，真系。 所以点解我话最后尾系真系需要咧？嗱，好似你哋咁样，你成日都谂啊嘛，话啊，你话写书好，写书咪做 product 咯。 系， 但你要适合每一个人口味，难噶嘛？你只可以适合某部分人 嘅。你一定要个目标，即系读者群先。 系啦，你定咗针对咗。咁好啦，咁嗰阵时我做个软件咧，咁我同我拍档咧就做咗呢个软件，都做咗学个话斋四年啦。咁、结果咧，最后尾咧都推唔到出去。曾经啊，胆粗粗地咧攞去欧洲咧，就曾经摆展览、都照摆展览。咁咧，但系结果咧系零， 我直头冇人去问添， 零生意。有人問過一下，以為好開心，以為一套賣五萬元爽啦呢次，咁十個咪十萬咯，成日都咁數，呢啲數咁咪成日都少。 十個咪咯，一百個回本噶啦， 咪就係咯，唉，十個一百個回本噶啦，五百萬咁樣。咁其實話俾你知啊，呢個世界要人哋攞五萬出嚟，咩佬都咁話啦，中東佬都咁話啦，俄羅斯嗰啲轉油台都咁話啦，即係你叫人哋攞錢出嚟，仲要。即係你要帶嚟嗰個 revenue 或者帶嚟嘅好處方便，其實產品不離幾樣啫嘛。你幫人揾到錢，即係好似頭先講 Adobe 嗰啲， 嗯 ，OK， 或者 Microsoft Word 啊、Excel 啊、Windows 啊，你令到人哋好似點解呢部機咁貴？呢部嘢貴噶嘛，皮幾嘢？咁點解？佢幫我揾到錢啊嘛，我咪同佢買咯。如果佢幫我揾唔到錢嘅，你送俾我都唔要啦。 嗯， 講開送啦，咁啊最近有。大陸啲網友啦，咁啊，唔係網友嘅朋友啦，咁啊，一啲廠嚟嘅，咁啊，送一部華為電話俾我添啊 ，P9 咪陰你啊！ 咁講真啦，送俾我都唔要呢啲電話，但我就攞嚟玩，純粹攞嚟玩，即係攞嚟研究睇下大陸嗰個 interface 啊啲咁樣。咁即係講翻啦，咁即係送俾你唔要，即係我想講嗰個價值，主要嗰個價值。 嗯， 咁講翻我哋嗰個軟件嗰陣時，即係我呢個係一個活生生，即係我一個真人 show 嚟嘅。上個禮拜即係嗰個加拿大嗰個聽眾咧，佢講個英文個英文打英文嗰個聽眾咧，佢咁講，其實我真係似個真人 show。究竟 我是怎引入出来，其实我现在这一分一秒我都还在做一些转变，我都会将一些经验跟大家讲究竟我现在是怎样。那么讲回那个软件，那么试了很多次呢卖不到啦，那么后来呢回到来想想跟我拍档讲一下，都不是办法了，要转一条路。于是呢咁啱得咁巧，咁又即係嗱又嗰句啦，擺展覽會，我係好擺好多展覽會嘅，都擺。咁結果咧，俾一個客大客見到，跟住就同佢傾，傾完之後咧，就捉住嗰個機會，就做開始做緊呢個 telemic 嘅產，即係嘅。 哦，攞字先轉嘅，同佢話係咪咧？就傾完之後。 可以咁講啊。 即係佢係咪見到你產品？喂，其實你嗰個功能某啲係 OK， 有啲唔 OK， 佢又想你刪減啲功能，就轉做 TaylorMade 咁樣轉。 根本就係等於好似寫網頁咁樣，你想要乜我咪俾你咯。嗱，其實咧又冇講到自己咁偉大，只不過咧就真係餓得緊要， 咁咪轉啦咁樣係嘛？ 但係咁，你當你越做得多 TaylorMade 之後咧，係帶嚟你一個好大嘅財富。 嗯， 咩財富咧？經驗。當你知道原來啲人，哦，我係要呢啲嘢，我係要呢啲嘢，我起碼我收窄咗嗰個範圍，起碼唔係核子摸象，唔係一啲 乜都去做啊嘛， 唔係一啲後生仔出嚟做生意，誒，我覺得咁掂，你覺得啊？你覺得幾時到？我覺得啊，係嘛？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咧，你話如果你真係完全冇任何經驗嘅話，你走出嚟整個整個電話出嚟嘅話， 死梗啦！ 死梗啦，咪先？即係點？你點有可能嘅？所以咧，我覺得嗱，即係嗰句啦，模仿係一個方法，但我覺得最好咧都落場砌做咩咧？就做先做咗 TaylorMade 先。嗱，其實 TaylorMade 仲有好處嘅，成本較低，門檻低。 嗯， 你肯做得噶啦，肯砌任做啊！三十分鐘肯砌任做得噶啦，即係咁講笑啫。你只要咧，你令到你滿足到單一個客户，你就已經可以收錢，而相對嚟講，嗰個回報咧都尚算豐厚嘅。 嗯， 正如頭先你所講做裁縫嘅道理啦，你諗下啦，做件裁縫唔好計官旗啦，官旗嗰啲根本就已經係，我覺得係集團式同埋已經係啲流水作業嘅啦。 嗯， 唔係，我覺得佢唔係好車輪乜嘅。真正係車輪乜係邊啲咧？尖沙咀有幾個印度佬咧？哇，重慶大廈啲，喂，講緊係一個叫咩啊？唱咩 funky 咩咩 uptown funky 嗰個男仔咧，半黑人嗰啲咧，都嚟幫襯，克林頓都嚟幫襯佢。 臨走一定係做到西裝走噶嘛？ 係啦，喂，點解咧？因為佢哋咧 快靚仔， 講緊嘅。唔係話你話修身啊，要邊啲位啊，即係唔係咁樣？點解最頂級嘅就係呢啲咧？不過咁，你有冇發覺佢啊？佢哋呢類咁嘅公司有一個通例嘅， 就係咩咧？就唔會開分店，係 啦，同埋做唔大嘅。 嗯， 即係你諗住退休咧，你諗住咧坐喺度就收錢咧，你唔使諗啦，免幻想呢啲咧。太早了，過期春藥吃一下先啦。你即係春夢不要那麼早發，因為咧你其實咧即係等於我所講啦，有些行業係即係你手停口停， 嗯， 這個就係啦。 即係咪為你自己落手做的行業都是咁樣咧？即係好似話即係富爸爸入面講所謂的 business 嘅唔同，一啲叫 B 帳數， 帳數要你自己落手做嗰只嘅企業，係嘛？ 所以我從來咧我都講，我呢度講一億次都話，我唔會羨慕醫生。你找億球人都不關我事， 但他做顧問就 OK 了，有醫生拿個名出來， 除非，但他要累積一個，即你知不知道，喂，大佬，醫學這件事已經發展了這麼多年，要找 的技術呢已經被人解決了七七八八，解決不到的我都不覺得你會解決到，所以我就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去一些新的領域那裡，然後做那方面的 leader，去那個紅海做 leader， 是不是南海，他們叫 南海策略係嘛？ 南海策略係咩意思啊？即係我嗱，我聽我 唔知啊。 總言之，嗰行業係 Virgin Island 對我嚟講 係 處女島嚟嘅，冇人去過 嘅。做咗拓荒者， 咁你去到拓荒者咧，好玩啦。咁啊，係有啲蝕底嘅，就可能會摸索咗一啲嘢錯嘅，但唔緊要，修正快，同埋容許你錯誤快。即用咗俾你錯誤大，因為咧好多客户好或者你嘅即受眾都好啦，佢哋未認知到個產品嘅話咧，佢相對嚟講咧會 個 forgive， 即係你對你嗰、那個 包容性強， 包容性強， 因為市場佢揾到同樣產品嚟買，都冇 冇啊！ 譬如啱啱我講又講到底褲啦，根本人哋都冇條底褲可以唔使十日嘅、廿日嘅，得你一條啫，有嘅啫，就算即係鬆少少冇咁緊身， 又或者 頂住先， 又或者重要部位有眼針嘅， 都唔緊要，都唔緊要，因為真係冇， 冇冇， 佢真係唔想沖涼啊嘛，冇得賣，淘寶未有得賣住， 都要著， 都要著，冇即係冇代替品，冇競爭者， 可能著完有啲快感咧，嗰啲吉吉下。是太重口味了，那么变了呢你那个产品呢你、所以我们呢入这个门槛呢 很快入到了，还有呢是做到一些呢相对来讲都叫做有些规模的公司。 其实你这么说我越听到很多朋友都是由做 Apps 开始做起，譬如有些朋友呢即是做 IT 的，即是几个都是，譬如他间公司做得不如意，就几个朋友每个不同技能就出来两三千元租了个地方，就咁做开公司开钱，有佢哋就同啲客做啲 custom made 啲网页啊 apps 咁样可以做起咯。 其实你讲得冇错啊，我觉得咧、我啊你讲呢度咧，我突然间嘅，即系不嬲有一个心愿，因为其实好多后生仔咧冇咩客， 系噶， 佢有个我叫能力啦 ability 啦，例如话写 app 好 ，design 好，乜都好啦。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咧呢个世界咧，我将佢讲多一万次。如果你懂寫一個 language， 即當然不是說是英文法文，不要搞爛夾即是開拖打人的、我會是建議你呢懂寫一兩個、programming 語言， programming 語言包括 Java、 C 又或者現在有些、很多年的叫、Unity、QT、很多不同類型 的東西、如果懂寫了的話呢可以，我一陣講講我個 idea 啊，咁呢個時間啊，阿 Lens 啊，撩我 啦 ，break 完翻嚟繼續 ，break 完翻嚟再同大家講，好嘛？一陣再見， 好。